当前，世界正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科技创新和大数据应用将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克服困难，在全球范围内落实2030年议程。习近平强调，希望各方充分利用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平台和本次论坛，共谋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之际，加强国际合作，合力为落实2030年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2021年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论坛开幕式当天在北京举行。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方案指出，开发建设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是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增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方案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建立健全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初步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高端要素集聚、辐射作用突出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多轮驱动的创新体系成效突出，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引擎作用日益彰显。到2035年，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完善，营商环境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建立健全与港澳产业协同联动、市场互联互通、创新驱动支撑的发展模式，建成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强、创新策源能力强、协同发展带动能力强的高质量发展引擎，改革创新经验得到广泛推广。方案明确，进一步扩展前海合作区发展空间，总面积由 14.92 平方公里扩展至 120.56 平方公里。方案对前海合作区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提出要求，包括推进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创新合作区治理模式。方案对前海合作区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明确举措，包括深化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法律事务对外开放水平，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方案还明确了相关保障措施。 本台消息，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人士表示，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源于时代，同时又引领和推动时代的思想伟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真理光芒，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座谈会由中宣部和外交部联合举办，中宣部、中联部、中央外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部门负责同志和驻外使节代表出席并作发言。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万众抗非典，同舟克时艰。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李浩、郭淼。 2003年4月22号，非典疫情蔓延的危急关头，北京市决定建设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黄希球担任总设计师。 接了任务是当天下午就连夜讨论， 当时 SARS 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并不清晰，首先要确保从设计上阻断传染路径， 把医院里面感染半感染区跟清洁区两个通道，就是病人通道跟医务人员的通道，干净的物品跟污染的物品通道都把它分开了。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北京六大建筑单位机器轰鸣，不舍昼夜。 当时在小汤山建设的有6000-7000人，打印机、复印机就在走廊上画好图，施工单位就拿走。 7天7夜后，一座可容纳1000张床位的小汤山医院拔地而起。非典期间，这里收治了全国1/7的非典患者，病患治愈率近99%。各方力量团结互助，和衷共济，创造了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急时刻，武汉决定参照北京小汤山模式建设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当时79岁的黄希求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请战书。 当新冠越来越紧张的时候，我就写了几条，就表达我自己的心情。 4万名建设者逆行出征，仅用10天左右就建成了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从非典到新冠，从小汤山到两山，无数中华儿女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用抗击疫病的强大合力构筑起中华民族精神的丰碑。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一个民族的话，关键是有一股气，这股气要是一直都在的话，有这个精神的话，那我看这个民族就不可能被打倒。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国新办昨天的新闻发布会透露，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市场主体总量达到1.46亿户，年均净增长超过1000万户，上半年新设1394.5万户，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我国是拥有100万亿经济总量、超亿户市场主体群体和14亿消费者广泛参与的超大规模市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市场主体总量从2012年的5500万户增长到1.46亿户，增长了近1.6倍，年均净增长超过1000万户。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工表示， 全国1亿多的各类市场主体吸纳承载了近3亿左右的农民工就业，有力的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改善了农民生活。我们个体工商户群体的发展直接带动了近3亿人的城乡居民的就业，对吸纳和稳定就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据介绍，相关部门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深入实施公平竞争政策，全面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深入推进质量强国建设等方面，不断激发市场活力，规范市场秩序。 近期市场监管系统集中公开曝光了一批社会影响较大的危害食品安全的案件，对涉事主体吊销许可、顶格处罚，列入严重失信者名单，将违法涉事人员绳之以法。 本台消息，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昨天发表谈话表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公布，是中央从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制度和体制创新，为澳门长远发展拓展了空间，勾画了蓝图，注入强劲动能，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澳门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有力支持，以及对澳门同胞福祉的最大关爱。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希望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抓住方案实施的重大机遇，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取得实质进展和显著成效，谱写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 本台消息，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公开发布，是中央支持澳门发展的重大举措。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横琴工作，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发开放多次作出重要部署。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对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言人强调，中联办将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支持澳门特区政府和广东省抓好总体方案的实施工作，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表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是中央政府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部署，为澳门长远发展注入新动力。特区政府对总体方案的出台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将积极把握总体方案为澳门缔造的良好机遇，与广东省政府、珠海市政府一起积极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特区政府坚信，在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的原则指引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定能探索出发展的新体制、新示范，为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伟大实践行稳致远注入新的动能。 本台消息，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昨天发表谈话表示，在香港已实现由乱转治，正开启由治及兴新进程的关键阶段，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的出台，为香港发展拓展新空间，注入新动能，是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利好，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民生福祉的高度重视。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牢牢抓住机遇，用好中央支持政策，发挥香港独特优势，不断深化粤港互利合作，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进程中实现香港的更大更好发展。 本台消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言人昨天发表谈话表示，中央公布的前海方案是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系统优化深港合作布局的重要举措，也是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重大战略部署，必将为香港的专业人才和企业提供巨大机遇。发言人强调，美好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马上行动，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把握重大国家战略机遇，善用国家政策大势，善用自身发展优势，香港一定会重占东方之珠的独特魅力，共享国家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天发表谈话，前海方案是国家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的重大部署，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香港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协助前海推动服务贸易全面自由化，扩大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提升法律事务对外开放水平等，为香港不同界别的专业人才和企业缔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期望香港社会各界能积极把握前海和横琴方案带来的机遇，共同推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聚焦服贸会。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集中展示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给各领域带来的颠覆性创新，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总台央广记者韩萌、冯硕、张小璇报道。 在本届服贸会的文旅服务专题展上，大兴展区的 XR 虚拟演播场景吸引了不少观众排队体验。在16平米的空间内，通过 5G 加 8K 加 AI 等技术的构筑，体验者仿佛真的置身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某文化传播公司围绕着中华传统家文化打造了沉浸式互动体验空间，观众可以在光影的包裹下置身于从古至今的建筑群落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千年盛景。 负责人韩月说，当前十分鼓励沉浸式的文旅消费内容，沉浸式体验型的文旅新业态也将会越来越丰富。 沉浸式演绎其实它就是一个通过投影，通过人机交互的一个技术，实现一个环境的包裹，那人置身其中，就是能够仿佛身临其境地触达某一个特定的一个场景，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去为老百姓带来这种感官上的一个升级提升，用数字去赋能我们的这个文化。 在服贸会的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某国际教育科技公司的技术主管演示了新开发的汉语水平考试居家网考系统。他说，这是为了顺应远程考学的新业态做出的一次与时俱进的改变。 所以有的考生确实所在的国家已经不允许去到考点去考，所以他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报名。所以我们有个人脸识别的一块声音网速的一个检测，都满足通过之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考试。 在数字服务专区里，一家国内领先的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正在展示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一台自动驾驶的无人配送车。该平台的研发人员说，这款无人车将配合外卖配送员的工作，让配送转化为技术协同服务工作。 我们可以通过无人配送车实现24小时的运营，还有夜间的以及特殊天气情况下的配送工作。 参加东京残奥会的中国代表团最后一批成员昨天乘机回国。此次残奥会上，中国残奥选手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昂扬状态、勇敢超越，书写了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动人篇章。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在12天的赛程中，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20个大项比赛，获得了96枚金牌、60枚银牌、51枚铜牌、207枚奖牌的优异成绩，创造29项世界纪录，连续5届残奥会位列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还记得雨后湿滑的跑道上，中国选手蒋芬芬面对对手的紧追不舍、奋力拼搏的背影。 到了300米弯道那一块，其实我已经没劲了，就感觉后面好像有人追上来了，我脑海里就想着不行，不能输，拼了。 凭着一拼到底的决心和意志，蒋芬芬在冲刺阶段顶住了对手的冲击，最终夺冠。 参加这届奥运会，我的目标就是能够得一块金牌，能够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能够升国旗、奏国歌。现在已经完成了我的目标。 当《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当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当盲人运动员凭着听觉、触觉飞身救球的时候，当肢残运动员在轮椅上急停急转的时候，运动员们用残缺的身体、用顽强的信念、用坚持和汗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力量。4岁时就被车祸夺去右臂和右腿的折翼女孩蒋玉燕，是中国代表团年纪最小的运动员。在游泳赛场，他一路劈波斩浪。他说，有付出必有回报。 很激动，国旗升起，国歌奏响的时候，觉得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吧。 体育是个巨大的舞台，让残疾人展示自我，丰富人生。体育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的温度和幸福度。残疾人运动员在赛场上顽强拼搏，从他们身上，世界可以更多了解中国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权的保障。 今天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还有150天，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有序推进。总台记者王峰、季乐乐、杨海玲报道。 在场馆建设和运行方面，北京冬奥会12个竞赛场馆已经全面完工，非竞赛场馆建设和改造还在积极推进当中。其中，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冬奥村已经交付使用。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于德全说， 国家体育场鸟巢目前已经全面进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建设改造阶段，计划于今年10月份完工。 赛会服务保障方面，餐饮保障、签约酒店的接待礼仪、客房服务等业务领域已展开专业培训，并初步确定了冬奥菜单和餐饮服务商。备受关注的赛会志愿者招募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下一步将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开展志愿者培训。10月到12月，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将进入赛事运行阶段，将会举办10项国际赛事测试赛和3个国际训练周。在河北承德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越野滑雪和冬季2项国家集训队的训练正在紧张进行， 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杨小春介绍， 从上个赛季末一直到下个赛季开始，基本上到一个走量走强度的一个阶段，要构建运动员超强的有氧能力还有体能方面的相关素质。 中国军队首次举办的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习昨天上午在雀山某训练基地拉开帷幕，来自中国、蒙古国、巴基斯坦和泰国的参演官兵展开了为期十天的联合演练。总台央广记者董思思、刘梦圆报道。 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习执行导演李晓光介绍说，这次演习以多国维和部队联合行动为课题，目的是共同提升维和待命部队执行任务能力。 这次演习啊，既是响应联合国为维和二行动倡议，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维和出兵国间务实合作，共同提升维和待命部队执行任务能力的实际举措，也是强化提高部队在复杂困难环境下随行多样化任务能力的宝贵机会。 据了解，演习将在各参演国指挥员构成的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下，按照联合国标准作业程序、交战规则和实战要求，依托实景、实案、实装、实兵设计演练行动。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白露。此时天气转凉，寒声露凝，万物逐渐萧索成熟，白露前后正是龙眼收获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节气中国，节气体验官庞莹来到福建莆田华亭镇，带您一起去揭开莆田黄金果的密码。请听白露收残暑，龙眼挂满枝。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诗人偏爱白露时节，而福建人民在白露这一天却偏爱吃龙眼。今天啊，我就来到全国闻名的水果之乡福建莆田，感受一下莆田龙眼的香甜滋补吧。 摘龙眼关键主要安全第一哈，换的梯子什么底下要看好。 好，一览众山小。哎， 龙眼的高度有的一直往上长的话，要中间要给它锯掉，要不太高了的话都摘不到。 林师傅，您那两筐大概有多重？ 80多斤。 80多斤，我这个呢？ 你那个有10来斤。 我家差不多有10几亩，产量是15000多斤左右。我们这个做的质量比较好，价格是比较贵的，一斤一般都在7-8块左右。 我看村里哪儿都是龙眼，好像每家每户都有。 目前啊，村里面啊引进一家公司跟我们村集体的合作，把我所有在山上的出名的那个果园都流转到村集体，再包装给那个公司一起合作。第一呢，能够给村民人增加收入；第二呢，还有跟村民创造就业岗位，村仔有个造血工人。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5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本土1例在广州。截至9月5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840例。截至9月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冬病毒疫苗21.0744万5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昨天在北京成立，这是全球首个以大数据服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国际科研机构。中心将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和评估体系，为联合国相关机构成员国提供数据共享、科技支撑、决策支持。 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昨天全面投产，目前天然气日外输量为433万立方米，已达到投产初期的5倍。全面投产后，每年将向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等地稳定供应天然气超30亿立方米。 教育部日前印发《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培训材料与国家课程相关的内容应符合相应课程标准要求，不得超标超前。 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重选冠脉支架总体